电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当年蓝慧欣寻找的神秘海兽并不存在，那其实是火山活动的信号。再次出现的巨大响声伴随着强烈的火山喷发降临了逐浪岛。动荡之后，王法三人发现逐浪岛的地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鱼也找到了遍体鳞伤却仍然坚持要救碧荷姐的海哥。碧荷姐失魂落魄地看向大海，看着那一片日月星同辉的真实幻想。如果那是地狱，这个归宿还算美丽。 我需要你。 海哥看来是力不能支了，绳子拖拽着他的身体又向悬崖外滑出了一段，可是他不能放手。下面那个女人已经不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弯恶，而是一个像蓝慧欣一样重要的存在。22年前，他因为理智放弃救援蓝慧欣的机会而悔恨了一辈子。这一次，去他娘的理智，他只想要救回自己喜欢的女人。碧荷姐眼里燃起了一点火光， 需要我，你能和我做普通夫妻吗？ 我的债总有一天要还，你能把我藏多久？ 海哥一怔，这些问题是他没想过也不敢想的。只是一秒钟的迟疑立刻让碧荷姐看了出来，大滴大滴的泪从碧荷姐脸上滚落。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海哥，就像要把他的样子印进骨头里一样。 放手吧，不然你也会死的，绝不放手。 海哥的脸憋得通红，手在剧烈颤抖着，他的身体已经向外滑出一半，眼见着马上就要和碧荷姐一起跌落悬崖了。 和姐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小鱼看得真切，那是自荐经常用来梳妆和攻击的武器，随身钢镜。碧和姐深情地看着海哥， 海哥，我们来生再见。 在小鱼的惊呼声中，碧和姐快手一挥，她用小钢镜在绳索上一拉，绳索陡然成了两截，她像个断线木偶一样向下坠落，她的头、胸、腹在锋锐凸起的牙石重重撞击了好几次，然后像块石头一样砸落在海面，瞬间被汹涌的海浪吞没了。悬崖上的海哥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嘶吼，那是一种穿透心肺、痛彻骨髓的悲吼。目睹了全过程的小鱼也眼泪簌簌而下，那一瞬间他完全明白了海哥与碧荷之间的感情。在小鱼他们水陆突围的时间里，起初湾鳄母子对营救还抱有希望，但他们所在的空间没有食物补给，三个人渐渐虚弱，受了内伤的海哥第一个体力不支，过长的等待接着让自荐精神崩溃了，他把被困的原因归罪于海哥，三番五次要跟他决斗，还好都被碧荷姐拦了下来。但随着海底火山喷发引起山体裂变，自荐以为他们必死无疑，发疯般的袭击海哥，这便是小鱼后来看到海哥浑身是血的原因。有碧荷姐在一旁，他对自荐手下留情了。山体裂变引发海啸时，自荐首先被裂缝带走，后来碧荷姐也从立足地跌落下去，幸好海哥眼明手快，抓住了之前用来连接三人的绳套。这些是小鱼后来才知道的。当碧荷姐自断绳索坠海，听到海哥发出兽吼的时刻，小鱼真怕海哥也跳海殉情，可也正是海哥的吼叫提醒了他们的存在。丛林升起的另一座山峰也传来了几个人的叫喊， 小鱼，我们在这儿。 隔崖相望，旁边那座较矮的山头上有几个人正向他们使劲挥手，正是偷走水费害他们被困洞穴的坚强丽丽和被王法绑在木屋的两个马仔。更让王法想不到的是，初六和阿牛也在。阿牛的右臂已经没了，但毕竟是从鲨鱼嘴下逃生了，而初六也摆脱了危险的沉降流，只是看起来得了减压病，和阿牛一样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王法心下有些恻然，如果这些人早出现一分钟，也许碧荷姐就不会自断绳索了。就在众人茫然之际，大海里有两艘游艇向这边全速开来。高浪为谷，深谷为陵，逐浪岛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海底火山喷发后已经彻底释放了它蕴藏的能量，长期笼罩在这片海域的神秘磁场消失了，不再有狂风暴雨中的海市蜃楼，不再有吃人无形的狂涌乱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小鱼也无法相信自己那晚曾经看到过晶石宫殿和珊瑚基地。现在的逐浪岛只剩下了一高一矮两座山峰，现在这片海平凡又温柔，和其他海域一样静静地滋养万物。逐浪号游艇的及时出现解救了被困在新悬壁上的众人，海警也带走了他们通缉已久的湾鳄海盗团伙。只是对于湾鳄团伙描述在逐浪岛上经历的一切，警方完全找不到证据证实，只能下结论这是串供好的一派胡言。至于海哥等人如何在南海航线里迷失荒岛，又是如何给予了海盗和火山喷发，媒体倒是穷追不舍了好一阵儿，可惜每个幸存者都守口如瓶。海 海哥回来后大病一场，在那场与生命赛跑的战斗里，他身上多处被割伤，还断了一根肋骨。那根肋骨竟然是他背着飞行器撞岩洞时受的伤。那之后他竟然一声不吭撑了一天，毅力惊人。在他入院期间，小鱼犹豫不决地让医生给他们做了个亲子鉴定。那天小鱼去拿海哥的住院清单，海哥却在大厅等他，默默地把一个信封递给了他。当时小鱼并没在意，随手把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一看，纸头俨然写着亲子鉴定报告。小鱼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去，尴尬的脸上都冒汗了。海哥苦笑， 不要紧，你看看吧，这件事儿早该告诉你了。 爸，是我不好，当时我还没想明白，以为一个人总得弄清楚自己的出身和来历，所以才请医生做了鉴定。现在我越来越觉得爱和陪伴比血脉的连接更重要。我是谁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海哥惊讶的眼神中，小鱼伸手把亲子鉴定报告撕了个粉碎。不管报告怎么说，我确定你就是我亲爸，因为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爱我。 小鱼眼里含着泪向海哥张开了双臂，海哥迟疑的也张开了怀抱，父女俩像革命战士一样亲热又生硬地拥抱了一下。但只是一秒钟，海哥便推开小鱼皱起了眉。 哎呀，电影里演这个都是假的，咱们是中国式妇女，这些假洋鬼子的礼节还是免了吧。 小鱼破涕为笑，用手挽住了海哥的胳膊。海哥的笑容很快暗淡下去。 你妈妈那年从海底弹射上来之后，肺部扩张很严重。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等我送到百花岛，他就去世了。后来我把他海葬了。 泪珠在小鱼脸上簌簌滚落，不过他却微笑着说， 很好啊，妈妈那么爱那片海，这算是求人得人。还有碧荷姐也安息在那片海里，这也是她最好的归宿。 虽然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这个话题，但得到最终的结果，海哥的眼眶还是湿了。 小鱼啊，关于王法和马鹏，我想给你一个态度，不管你选择谁，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接受。 小鱼有些黯然地垂下眼睛。 你不是说王法的工作很危险，不希望我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吗？ 爸爸想通了，危险的工作也得有人做，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不可能因为害怕出事坐在家里等着看事故新闻啊。以前的人都是为家庭为别人活着，至少你们这一代可以少背一些包袱，选择为自己活。 虽然对这个结果小鱼期盼了很久，此刻却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 哎，走吧爸爸，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海哥出院的第一个节目是逐浪俱乐部在游艇上给他开派对。在一群年轻人的欢歌笑语中，海哥却笑得有些落寞，他的眼神总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找来找去他的表情更寂寞了。他更愿意独自坐在船头吹吹风喝喝酒， 直到发现游艇停在了一个叫桃花岛的小岛。小鱼把海哥拉上岛，推着他走进了一个院落。这是一个搭着遮阳棚的大院落，院子里摆满了玻璃水族箱，每个水族箱上方有几根同样长度的灯管照着，箱子里都铺着细沙，盛满海水，里面生长着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珊瑚，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好像在列队等待客人们的检阅。站在海哥的位置，一眼看去，这里简直就是一片珊瑚海，这简直就是逐浪岛珊瑚基地的翻版啊！只是珊瑚的品种要少得多。一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海哥眼圈就红了。更令海哥惊奇的是，他一直没找到人影的笨叔此时正在珊瑚海中穿行。他一会儿给这个箱子清理一下浮尘，一会儿给那个箱子调整一下灯光。此刻的笨叔看起来平静又快乐。小鱼站在后面鼓励海哥，哎呀爸，进去吧。笨叔也放下了过去，我们租下这块地来做珊瑚培育基地，是笨叔自己要求来这里打理的。海哥已经迈进院门的一条腿又缩了回来，他欣慰地看着笨叔，他过好最重要，我还是别再打扰他的好。小鱼却用力推了海哥一把，哎呀，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跟他说，你们老哥俩好好聊聊，把几十年的心结全打开吧。笨叔这时终于注意到了门口的海哥，他面色平和地等待着海哥慢慢走近。在小鱼的泪眼婆娑中，两个老男人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时小鱼的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王法一脸高兴地站在他身后，哼，我可找到你了。小鱼却像个被抓了现行的贼一样慌不择路，连称自己有事快步往码头走。自从回到三亚后，他一直以各种理由躲着王法，王法好不容易在基地逮着了他，这下哪敢放过。他气呼呼地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了海水，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小鱼吓了一跳，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嗨，刘小鱼，你总不能睡了我就跑吧，到底要不要负责任了啊？ 王法一张嘴就引来路人无数惊讶的目光，小鱼窘得满脸通红，冲上去捂住了王法的嘴，低声喝道，你胡说八道什么？王法趁势搂住了小鱼的腰， 你得对我负责任啊，反正我早就是你的人了。 小鱼又气又急，你滚。 好吧，就算你要甩我也得给我个判决书吧，啊？这么聪明帅气的男朋友甩出去可就捡不回来了，你想清楚。 王法又恢复了他往常的腔调。小鱼下决心地说， 我这段时间再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你这么花样百出，我却呆头呆脑，我们真的适合吗？ 当然适合啊，你不是早试过了吗？ 王法总是三句不离主题，小鱼气急，砰地给了王法一拳。王法龇牙咧嘴地捂着胸口蹲了下去， 我，好家伙，谋杀欺负我。 小鱼却再也笑不出来。 王法，我是说真的，我配不上你。我是一个只会冲动和冒险的大小姐，一个自私又愚蠢的笨女人。我又黑又瘦又没胸，没有一个地方符合你的择偶标准。 王法站了起来，脸上挂着一个忍俊不禁的微笑。 那的确，我的前女友都是白雪公主，你是唯一一个松花蛋。 小鱼的眼泪掉下来了，王法不忍心再捉弄她了。 哎呀，你真是个笨女人，是因为在山顶对马鹏的承诺才躲着我吗？ 你说过，如果他救了海哥，就给他一个机会。 难道那天他没睡着？小鱼眼神闪烁地盯着脚尖，沉默不答。 你先看看这个吧。 王法把他的手机递了过来，小鱼犹豫着接过来一看，那是乌马鹏给王法的微信。他们回到三亚之后，乌马鹏便回家了。这些日子虽然小鱼心心念念牢记他对马鹏的承诺，而且也确实做了疏远王法的决定，但因为忙着海哥出院和珊瑚基地的事儿，几乎也没联系过马鹏。对马鹏，他有感激，有怜爱，有感动，却唯独没有男女之爱。他害怕面对马鹏，所以也没问过回家后的马鹏在干什么。乌马鹏给王法发来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设计开发的手游《逐浪计划》平台公测的消息，一张是他和一个短发大眼妹子的合影。他附了一条信息： 哼，哥，在逐浪岛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希望我能以这个奇迹为起点，开始属于我自己的旅程。妹子是我刚交的女朋友，我在你身上偷师的绝招都很有用，这次啊，我不再是个备胎了。我曾经以为世上最糟糕的是得不到自己最爱的人，其实更糟糕的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代问小鱼好，他是我的最爱。 小鱼抬起头来，百感交集地说不出话来。王法上来捏捏小鱼的腮帮子，微笑着说： 哼，想不到我王法一世聪明，最后栽在了你这个松花蛋手里。 桃花岛涛声阵阵，夕阳下王法和小鱼的剪影重叠到了一起。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米。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星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力作《完美罪恶》，7月1日，敬请关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